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67集《赐婚三》。回去的路上，罗雪燕一言不发，什么都没说，沈妙也想着自己的事。这样沉默的气氛倒是将金哲和谷雨两个吓着了，还以为出了什么事。等回到沈宅，沈秋和罗琳也刚刚从兵部回来，就问皇后召他们入宫究竟有什么事。罗雪夜模模糊糊地应付了，就拉着沈信回了屋。一进屋，罗雪燕就将今日宫里皇后对她说的话告诉了沈信，末了问道： 我瞧着皇后的意思就是要给娇娇指婚，这可怎么办？ 沈信的一张脸早已沉了下来，就道： 指婚？我的女儿凭什么要给他们指婚？娇娇长这么大是我们供养，凭什么别人有权利在娇娇的亲事上指点？ 我猜皇后是想让娇娇嫁给太子，金儿明里暗里都提起太子的身子好转，提了好几回，这可使不得。太子已经有了太子妃，娇娇嫁过去最多也不过是侧妃，侧妃也不过就是个地位高一点的妾，我可不愿意娇娇嫁过去还得给别的女人敬茶行礼，仰人鼻息过日子。你想到这里我心里就堵得慌。再说太子就算地位高人品好又怎么样，他那身子我可不敢将娇娇交给他。 不管是哪个皇子，娇娇都不能嫁。 沈信胸中一口浊气无法疏解，干脆一拳砸在桌上，杯子都晃动了几分。 你是怕娇娇嫁过去将咱们整个沈家都卷进夺嫡的风波？不错，眼下这日子这些人醉翁之意不在酒，一旦和皇家扯上关系，沈家日后也跑不了好。 唉，倒不是因为这个。 沈信长长地叹了口气。 皇家子弟多薄情，妻妾嫔妃成群，娇娇真嫁了进去也不会高兴。太子就算日后成了皇帝又何妨，就算身子安好又如何，三宫六院七十二妃雨露均沾，我可不想娇娇过那种日子。况且就如你所说，他们也不是真心想要娶娇娇。我的女婿可以不用封王拜相，可以不用锦帽貂裘，但他必须一心一意地待娇娇，做不到这一点天王老子也不行。 在门外偷听的沈妙听到这一句，心中陡然涌起一股暖流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总归还有亲人是无条件地支持着他的，他们愿意得罪权贵，却不愿意让他受一点委屈。只听里头罗雪燕又说道： 不错，既然如此，娇娇是绝技不能交到东宫的，只是等圣旨下来事情一定就糟了，现在应当如何？ 沈信皱眉想了想说道： 在圣旨下来之前赶紧将娇娇嫁出去，只是这么短的时间就算是定亲也很困难，又不知道对方的人品如何。不管怎样，今晚我就让人去物色一些青年才俊，若是有人品好些的，娇娇只要不反感就先定下来。总之不能让娇娇嫁到皇家去。 沈妙心中说不出是什么滋味，屋中的声音渐渐小了下去，应当是在商量着哪家的青年才俊靠谱。沈妙直起身就要转身回自己的屋子，一转头却见沈秋和罗琳站在身后，二人俱是皱着眉头，也不知道何时站在这里的，听到了多少。沈秋拉着沈妙就往外走，直到走到了沈妙的院子，沈秋和罗琳进屋让丫鬟都出去，才关上门问道： 妹妹，皇后想给你赐婚太子。 看来是听到了，沈妙也没有打算隐瞒，就点了点头。沈秋一拳砸在桌子上咬牙道： 欺人太甚。 沈妙反而失笑了：多少人想攀上东宫的高枝，怎么到了你们这里反而成了欺负人了？ 大哥的眼光未免也太高了，这样说来，全定京城的人都入不了你的眼了。沈秋没好气地说道。 娇娇，你怎么心这么大呀？我这是为你着急，你倒好，反而来笑我。 罗玲看着沈妙温声问。 表妹怎么看这桩事啊？ 沈妙耸了耸肩。尽人事，知天命。 表妹不反对。 罗玲语气有些莫名。爹娘都为我寻好退路了。沈妙说的不甚在意，好像这谈论的根本不是有关他的终身大事。他道，找些青年才俊，我觉得合眼的，便赶在圣旨下到沈宅前赶紧定亲，这就行了。放心吧，我的眼光没有大哥那么高，寻个合眼的应当不难。沈秋嘟囔道。 也不知便宜了哪家小子。 沈妙只当是没有听见。罗玲走近一步问道。 倘若没有寻到合适的，或者在那之前圣旨就下来了，那表妹又如何呢？ 表弟，你怎么说这么晦气的话？ 罗玲却仍是紧紧盯着沈妙，似乎执着地要从沈妙这里寻求一个答案。沈妙笑了笑说道。那就嫁了。 妹妹。 沈秋叫起来。不然如何呀？难道要让沈家背负着抗旨的罪名全家覆没吗？因为我一个人连累所有的亲人，就因为我任性不嫁，家人跟着我倒霉。大哥，这是你希望看到的吗？大哥，我来问你，倘若你是我，或者说皇后要赐婚的人是你，你又会如何？你也会说死也不嫁吗？沈秋沉默了。如果是他，他会为了沈妙和爹娘接下这道赐婚。如果牺牲一个自己能换回整个府邸的安宁，沈秋觉得自己没什么不能做的。大哥也会和我一样吧？世上不是所有人都能随心所欲地做自己的事情的，每个人都有不得已。尽人事，知天命。我会尽力避免这个结果。倘若避免不了，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嫁了就嫁了。一个夫君，一桩姻缘，在我心里远远没有亲人来的重要。 可那是你一生的幸福啊。 沈秋的眼睛有些发酸，他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的妹妹说起姻缘和夫君的时候，神情是那么凉薄，甚至有几分厌恶。可是他就是本能地觉得，沈妙在一个少女的年纪过得没有少女应有的期盼和梦想，那就是他没有照顾好自己的妹妹。幸福是要靠自己争取的，不是依靠某个人而得到的。难道嫁一个良人就能保证我一生的幸福了？不管是太子还是别的人，难道就有人能确定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他不会广纳妻妾，朝秦暮楚？我不信。 妹妹，你不能这样想，你如今还尚未成亲，不能将人想得这么可怕，也不能看得这么沧桑。 就像是千帆越尽的妇人一般。罗玲却是若有所思地看着沈妙，动了动嘴唇，却终于没说什么。沈妙垂眸，夫君，姻缘，前生在这上头，他曾狠狠地栽了个跟头。对他来说，这是承载了伤痛的两个字。不要在一个地方摔倒两次了，没有期待，就不会有伤害。他笑意泛冷。不是我想得太坏，是大哥想得太复杂了。不过是嫁人罢了，女子都要嫁人，嫁得好，安平一生。哪怕就是到了太子府，过得不好，我也不会让伤我的人好过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